好啊，这个地方 啊，就请上来麦克风。 好喝陈气汤啊，跟李当汤，在《伤寒论》里面出现的时候，都是一开始都是算到感冒啊，就是我们称这两个汤症呢叫做太阳病的蓄血病啊。那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什么桂枝啊、麻黄啊、青龙那些汤啊，都算比较算是太阳病里面的太阳经病，就是那个病邪哈、啊、还在这一条，这太阳经是不是一条太阳，在这四条太阳经上面啊。那可是呢，太阳经传着传着呢，那个邪气它会传到它有形的部分，那足太阳膀胱经，有形的部分就是膀胱嘛。那这个病传到膀胱的话呢，就会让这个人的这个身体里面的那个发热反应哈、啊，很集中在小腹。那传到膀胱，有可能会让膀胱就是泌尿系统荡掉。那泌尿系统荡掉的那个部分呢，是太阳腑病的蓄水病。膀胱是一个腑嘛，心肝脾肺肾是脏，对不对？膀胱是腑，那这个太阳腑病的蓄水病，那是下礼拜要教的五苓散之类的症状。那这个，那如果这个地方烧到那个整个小腹这一块啊，有血烧干到变成淤血了，那就会呈现这个膀胱腑蓄血病，也就是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桃核承气汤症跟底当汤症。那这个桃核承气汤啊，还底当汤这些都有大黄，那大黄的用量呢是很难，比较难拿捏，就是大黄是一个吃了之后会泻的药嘛，那它同时它的力道会作用在血分，就是大黄是一个很通血的药物，就是它拉肚子的效果之外呢，以通血的效果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是怎么从高处掉下来摔伤那种啊，那赶快吃一点大黄，把那个淤血拉通，不然的话这个人会被淤血束住啊。那这个可是呢，大黄的麻烦是这样子，就像从前啊，如果是外省过来的那种老中医啊，要给这个人开大黄剂的时候呢，都要稍微旁敲侧击啊，就是你府上哪里啊，然后那个人说我是湖南人，最爱吃辣，那、啊、好，那大黄开5000。那如果那个人说我是上海人啊，从来不吃辣，那啊开5分就好。就是你的脾胃平常吃的食物啊，如果是刺激性很强的，你对大黄的耐受度会很高。那如果是你平常都在吃那种就是没什么刺激性的味道的食物的人，那你的大黄耐受性就会很低。好，所以通常是看省份啊，看这个人的饮食习惯来加减的。所以这个一碗汤里面，这个量，我是桃核承气，我是写一碗的量了啊。底当汤我是写一帖的量，那实际上还可以再除以三，就是这个底当汤这边还可以除以三。那这个桃核承气呢，桃仁啊，差不多放个6000，因为桃仁我之前讲就是让那个淤住的血比较滑的动，好像是让那个血的润滑油一样，那是桃仁啊。那大黄呢，就是大量的冲击力，把那个淤血冲开。那桂枝呢啊，通血的嘛，对不对？总要有点桂枝，不错。那炙甘草让那个药不要太猛。那芒硝是把那个身体里面，在这里的话，芒硝是以它是芒硝是张仲景的方，如果是用芒硝哈、啊，那都是后下，就是汤煮好以后，再把这个像盐巴的芒硝调化在水里头，芒硝很能够把多的热抽走。那这个组合喝下去，其实有大黄嘛，吃的总是会拉啦，都会。哦，对了，各位同学，如果是大黄剂啊，在煮的时候，煮滚的时间不要超过25分钟，就是大黄煮到差不多15到20分钟的时候，它那个成分是它的那个拉的药性的最巅峰。你煮到过半个钟头，它整个就没有泻下的力道了啊，所以大黄剂不煮超过25分钟。那这个当然我刚讲的也不是很绝对的，就是 有的时候煮久一点还是桃核陈气呢，是那种打破淤血，就把淤血硬是掰下来的，比较温和，在猛药里面算比较温和的。所以你也不要傻傻的，这个就是如果那个人平常吃的真的味道很清淡口味的人，你不要照张仲景的那个大黄量下去哦，那我会被你拉死哦。哦，这个当这个伤寒的那个淤邪气入了膀胱腑，造成这个区块有淤血的时候啊，那张仲景给的症状是桃核陈气汤的症状叫做如狂，理当汤叫做发狂。这很奇怪，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西医学在定义神经病的时候啊，不是在往淤血的角度定义的，可是中医真的在临床上面一直都在观察这样的事情，就是一旦你的下腹部有淤血的时候，人的那个情绪跟个性会变得很奇怪。那桃核陈气汤是那个淤血还没有结死结硬的状态，理当汤是淤血已经结死结硬。当然有淤血的情况啊，通常共通的症候就是这个人的小腹啊会变得好像硬邦邦的，很不能压。要说的再更明确一点的话呢，会在小肚脐的左下方这里的小腹啊特别的有压痛，就左下腹你压一下就会觉得很痛。那如果你们常年有淤血的，说不定现在都压得出来。那比较轻微的呢，就是不一定是左下腹，比较没有那么严，还是可以用桃核陈气汤的。那掐那个血海穴也会痛，力学给我一个膝盖，不用了，就连裤子跨上来就好了，掐血海不用脱裤子。对对对，就是对方的膝盖对着你啊，你用手心托住他的膝盖，然后大拇指这个地方扣下去，啊，女生互相掐一下血海，有酸痛的话，那这个人可能还有一点淤血可以清，但是不一定有严重到桃核陈气汤，啊，就是这个，当然我是觉得一般来讲还是按左下腹比较清楚，啊，就是让他打掉啊，好痛，那这时候就可以想想可能用这个桃核陈气啊。他连着这个太阳病，他可能这个人同时还有这个桂枝汤症或者是麻黄汤症啊。那这个汤在用的时候是这样的，如果是要用桃核陈气汤的话，你先把他的桂枝汤麻黄汤症发掉再来用。可是如果用底当汤的话，要先用底当汤把淤血打掉才能发感冒，这是反过来的，就是底当汤是那个血已经把邪气结在那边了，你不把血打掉那个邪气拔不掉。那桃核陈气的情况是那个邪气正在开始凝结成血，那你先把邪气拔掉那个血才好打，啊，这两个汤的力度是不一样的。那桃核陈气汤的如狂啊跟底当汤的那个发狂呢，是如狂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那种情形是这个患者呢他的脾气变得超恶劣，就他平常是个好像不太，就算他平常是个不太有脾气啊，看起来蛮这个温柔婉约的一个人啊，你他得了桃核陈气汤症的时候，你谁跟他讲话他都跟你吵起来，就你这医生到底会不会看病啊，那就找你一个茬就开始吵起来了，就是变成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不讲好的话，如果有女性同胞啊是每次 MC 来都会变得超暴怒的那种，那你考虑一下摸摸他左下腹有没有压痛，有的话打淤血啊，就是他这个是有一个地方有淤到，所以他每次有血要经过那里的时候，他一卡到那个人就情绪就超级暴。但因为电视广告好像很多嘛，就男女交往对不对，然后女生今天什么大姨妈来，然后就反归事物就不够力了啊。那这个那底当汤的话是真的可以让人感觉到这个人是疯了，就是如果你遇到那种真的发狂的人，你要感觉一下，你要去问他的生活起居，他的家人会告诉你他有没有便秘，然后呢你再压一下他有没有把他压痛，因为发狂的人有相当一块的比例是挂到底当汤症的。当然我有认识一个朋友，他们家有个小女，有个女孩子好像国高中，她是忽然之间变得很叛逆，就是父母好像在她眼中变成 变成打骂他的父母那样的，就也不是要需要送到疯人院的疯，可是也不对劲了。那个好像就喝了曹和成气，他脾气就平下来这样子。所以小孩的异常叛逆，你也抓来爱安排啊，就是说不定是遇到了啊，就是。 那不按就痛呢？ 啊？ 不按的话， 不按 就痛了。 左边吗？还是两边？不按就痛啊！你可能有淤血，但是如果是这个位置啊的阴阴闷闷的痛，就不按就痛，可是按了也没有更痛，那个是当归四逆加无足与三加附。那如果呢，单侧痛？刚好是痛在肋骨下端的，那个是大黄附子气行汤。单侧痛在肋骨下的那个是大黄附子气行汤，不一样。那个因为桃核承气理当汤啊，它那个真的是个性会变得很燥烈，就是好像那个个性你很难相处。桃核承气呢比较清热，啊，但是打的药性比较温和，那喝了之后多多少少还是会肚子痛，会拉了哈。这些汤比较有觉悟，就会肚子痛会拉。那理当汤喝下去是肚子会蛮痛的哦，所以小孩不乖要给他痛一下啊。就是那理当汤，我那桃花承气跟理当汤其实是一个程度上不同。理当汤它是这样的，一锅汤里头，因为它分三碗喝嘛啊。一锅汤它是水蛭30只，然后盲虫30只，水蛭盲虫中医是算只的，一只水蛭对一只盲虫，哦，不是算重量的，因为盲虫就是那个犀牛马的血，那个大苍蝇的东西嘛，也就是说一只水蛭肥的，哎，可能一两重，那一只盲虫再肥的也不过就那么一点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水蛭盲虫是算只。啊，不算重，你到药局就把它拿出来。那水蛭啊，如果是煮汤剂的话，请各位同学买生水蛭，那现在好像也只有生源买得到，就是晒干的啊，生水蛭。那因为汤剂，古时候的中国人很怕用生水蛭，是因为哦，生水蛭怕它有那个残留很多田里面的细菌，是那个虫卵。可是因为你煮汤的话，细菌虫卵你煮了也就熟了嘛，对不对？也不能做怪，所以无所谓。那不要用，因为中国人很怕水蛭在人体里面会繁殖还是怎么样啊，带来寄生虫，所以就治水蛭到现在的药房买啊，都已经治得非常的过分了。就是水蛭原来那个触感是像干海参那样的嘛，那结果呢，你药房你买到的水蛭啊，炸得像卡里卡里一样油亮金光啊，有蟑螂般的光泽，就是这样子，它那个药性已经完全灭掉了，你知道，就是海参长被炸到像小强，这不行啊。就是但是如果你是入那个大黄色虫丸那种做丸剂的，那还是要消毒，对不对？那消毒的话是拿生水蛭哈，放到烤箱里头或者是电锅里面，电锅这样打了跳起来焖个半个钟头，再打跳起来焖半个钟头，所以这种低温灭菌就好哦，不要把它炸得像卡里卡里一样，那个我不会用。那我们说大黄是冲淤血，桃仁是润滑淤血啊，顺淤血。那水蛭跟盲虫呢，就水蛭这个动物是这样的，软绵绵的，你有没有看过水蛭爬呀，黑黑的东西先伸出一条伸长过去，然后肚子再一坨滑过来，很恶，光是看它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背上的汗毛一根一根这样的竖，就那种感觉啊。那盲虫呢，就是拼死要吸血，就是看到啊牛屁股马屁股啪就冲上去戳，就是神风敢死队一样的东西啊。那水蛭盲虫呢，你可以想象它的药性这样，如果里面有一颗硬掉的淤血啊，盲虫呢就像拿个榔头啪把那个淤血块打破，然后水蛭呢就像一个小孩子的舌头拿个棒棒糖这样的把它舔到没，你知道，就是力道是不同种的啊。所以舔化淤血的是水蛭，打破大块淤血的是盲虫，这样子想，所以会痛，接下去都会痛。那理当，那这个桃仁大黄我们是老朋友了啊，就要看一下量的话，是如果你是做理当丸的话，你桃仁可以多一些， 那底当汤就不用说。那底当汤可以做成丸剂，那大黄豆丸也是丸剂。像这如果你是用丸剂的话啊，你在吃的时候就是以你大黄色虫丸哈，它是说一次吃五颗红豆大的小丸，其实我们一般是不用吃那么少，就它里面有大黄会让你拉肚子，你就可以吃到你不会拉肚子的最高剂量。如果你是吃到20颗会拉，那你就退到吃15颗。那如果你吃到30颗都还不会拉，那你就可以吃30颗，这样子就不要吃到拉肚子。但是因为大黄色虫丸这个药的那个药性极端的缓，缓到要吃3个月才知道你有没有吃错药，所以能吃多尽量吃多啊，这样子。那底当汤是做完剂桃仁多一点，那大黄的话看个人体质加减哈。那我这次写的一锅的太多了，你们买的时候就去中药行，要水质抓十只给你啊，那个盲虫抓十只给你。那温的淤血呢？比如说蓄血如狂啊，脾气变得很暴躁的情况，或者是你的手脚的酸痛的病啊，只发在左边身体，或者只发在半夜，那这是血瘀到的一种特色。所以只发左边的手脚酸痛，跟只发半夜的手脚酸痛之类的病，那可能是需要顺顺淤血，那用桃核神剂来试它一下。那打扑伤腰痛，就是说你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下来之类的腰在痛，那当然淤血顺一顺嘛，对不对？那热入血是瘀症，这个是以后教柴胡汤会讲的。就柴胡汤里头有一根小柴胡汤的相关条文是这样子，就是说妇女如果感冒的时候月经刚好来啊，那女人的身体就会自然的把感冒的邪气推到血室，就是子宫，让它随着月经排出去，就是不汗解不绿解还是精解、啊、就是。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感冒的日子可能月经的来了之后的第三天傍晚才感冒，等到全身把那个邪气送到子宫的时候，月经已经完了，所以那个邪气就闷到子宫去了。那这个情况用小柴胡汤来疏导它，就是治热入血室。它不是，但是如果你用了热入血室，我们以后教柴胡汤会教，就是如果柴胡汤呢清那个热入血室还没有清到很干净，还有淤血块在子宫的话，那用桃核神剂汤继续清，这样子啊。这是以后一看左下腹了啊，压痛很明显就可以看。那底当汤呢比较猛啊，这个那完全发狂的。还有什么呢？就是血结在下腔的时候，人会发疯。那血如果结在消化轴的中腔的话，会怎么样呢？会疯狂大健忘，就是那种健忘到，就是你跟他约得很清楚，明天几点在哪里干什么，他说有这回事吗？那种。但他照常过日子，但他要忘起来的时候，怎么样都不会认账的，没这回事的，就是那种程度的。那当然要知道他是不是有中腔淤血，那通常他的大便就因为这里有淤血，他会设法从消化道里面排出来一点，所以通常大便会被那个挤出来的血染黑，变得黑黑滑滑硬硬的。有的话，那这种超级大健忘或者失忆啊、哦，那要用底当汤去打。好，那再来就是血管瘤，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他那个什么脑部扫描有一颗阴影，他说是什么脑血管瘤，或者是眼睛底下什么血管，就是血分的结坨坨的那种小颗粒的瘤，那这个就是底当汤做成药丸，然后就每天这样的3-5颗药丸吃，可能要吃到4个月到6个月，但是就是要持之以恒的吃4个月到6个月啊，让这个盲虫啊跟水蛭啊去把那个瘤当棒棒糖舔了、啊，那这样的舔它个4个月6个月，有可能真的舔掉啊。那因为脑瘤如果能这样不要开刀就最好，但是要血管性的啊，就是很多脑瘤那个是无助于汤症啊，那个是肝阴实，如果西医很清楚告诉你那个瘤就是血管瘤，那你就这个底当汤的做药丸，然后吃到你不会痛不会拉的最高剂量，然后让它把它慢慢化掉啊。接下来这个其实啊、哦、不是 比方剂的脉络不是应该放在这里了，我只是因为讲到芍药剂，要讲一下芍药枳实的互动，然后等一下大黄色酮丸里面有蔗酮这味药，所以必须从这边提出来讲比较好介绍蔗酮嘛，就顺便带到就学一下好了。那产后腹痛啊，不在这个条文里面，就是趋冷型的产后腹痛，就是生完小孩之后啊，肚子绞痛。那如果是这个人觉得手脚发冷，全身累虚的不得了，小腹冰冰凉凉那种腹痛，那个是当归生姜羊肉汤啊，以后讲学阴病的时候会讲。那不是那种虚冷的，是烦闷不得，我就整个人发烦，然后觉得身体很闷胀，那种感觉如果出来的话，那就要用到这个枳实芍药散或者是夏郁血汤。那枳实芍药散是反正枳实芍药这组药啊，以后在四逆散啊，四逆散也就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以及大柴胡汤都会讲，所以就这组药是这样的。首先你想想看啊，我们说肚子绞痛用芍药，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可是呢，中医到后代中医是说，生完小孩你千万不要用芍药，因为生完小孩这个已经被小孩撑垮的子宫是要收缩的，对不对？那你用了芍药它一直松在那边，那你要松到哪里去呢？对不对？就是会有这个现实的问题嘛。所以生完小孩之后用你肚子绞痛了，那你照理说是用芍药来松那个绞痛没有错，可是你必须要有一味药去制衡芍药那个松的力量，不然的话那个子宫就不会复原了。所以能够让内脏紧的是什么呢？是枳实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让同学看一下枳实跟芍药这两味药的互动。以后的话，教到四逆散呢，就是枳实芍药一起用的话，就可以让胆管又松又紧，又松又紧，然后把胆汁也是吐出来嘛。那这个，所以这就知道了，两个药打成粉，然后每次用麦粥啊，什么桂格燕麦片之类的啊，那吃个5公克啊，顺便教一下。那如果吃了枳实芍药散还没有好，肚子还是继续痛，人还是烦乱不堪，那代表他的那个腹痛是淤血型的。那淤血型的腹痛，那当然就是用大黄桃仁之类的药，对不对？这也是在20枚的话，我们就开个3钱4钱都可以啊。大黄的话看人家，然后再加20颗蔗虫。那这里的我要跟那讲的意义，为什么这里下淤血汤不用水蛭跟芒虫啊？因为产后啊，就是产后你如果敢用水蛭跟芒虫，你像他血崩崩死哦。对不对？就是说我蔗酮的力道哈，跟水蛭芒酮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蔗酮是一个化瘀同时在修补的药，就是它化过去的地方它都会负责帮你补起来，这个药性很强。这个蔗酮啊，就是那个你在乡下哈，有的时候掀起一块石头，底下会有一种叫做土鳖虫的东西，但是它有我们一般叫土鳖虫，那个虫有两种，一种是很多只脚的，一种是六只脚的，我们通常是用六只脚的那种。那蔗虫要有效的话是不熟用，就是蔗虫你顶多就是太阳晒干或者是很微的热度的烘干才好用。这个药当然你煮到汤里也是熟了啦，可是一般来讲我们不太喜欢它太熟，最好的话是人肉干，人肉烘干，就是说你把蔗虫弄死了啊，然后包在一个布包里面，像霹雳包一样飞在身上，用的体温烤干的那个效果是最好。啊，家里养狗就用狗干好了啊，就是狗的体温比人类高4度嘛，就是蔗虫是因为低温蔗虫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是治疗咬舌自尽，就是如果那个人舌头咬断，你把低温烘干的蔗虫粉涂上去还可以灭，这就是怪药。你不要说，这是很诡异的药，就是中国啊有几个药是那种类似什么黑玉断续膏之类的东西啊，就是蔗虫是一个非常会把你已经被淤血或者什么东西哦淤到断的东西粘起来的药。那 但我们有一些中医童话故事啊，就是蔗童这个东西呢，很喜欢生食过街，就是到了这个黄昏之前啊，黄昏前后，你看这个中国人街是比较有铺一些石头或者什么泥巴，就比较没有草的，对不对？旁边是田，对不对？那蔗童生活在田里面，那这里有田，这里有田，蔗童到了黄昏就会从这个田跑到这个田，从这个田跑到这个田，那他很喜欢把断掉两块田哦，好像要做媒一样，把两块田粘在一起。然后呢，这个虫呢，古时候的医书是说，这个虫拿个菜刀剁开，然后上面盖一个饭碗，第二天他屁股会找到头，粘回一只。比蚯蚓厉害，蚯蚓就变两只，八点碗。那这个怎么会有六只脚的昆虫还这么低度分化，很奇怪。可是呢，一直到现在，有医生不信这个邪，真的把它剁开盖个碗，粘回来了。就这是一个结合力这么好的一个虫，就哪里断开它就从哪里去粘回来，就是人体强力胶了。但韧带断不是用蔗虫，韧带断是用玄附花，其实应该是玄花，就是那种植物组成糖浆去涂那个断掉韧带，那是另外说啊。那这个，所以蔗虫在伤科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是断了骨头啊，你用蔗虫煮在汤药，或者用蔗虫粉加上那个自然虫的粉，其实自然虫的粉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开元通宝的粉，唐朝的开元通宝。可是现在古董假货非常多，所以不能用了。那只要用自然虫的磨成很细的粉，那蔗虫粉跟自然虫粉用酒这样喝下去，这是什么焊骨法，就是焊接你的骨头啊。蔗虫会硬把那个虫，自然虫的那个粉末的那个虫汁带到你骨头断掉的地方，把那骨头焊起来。就是一天晚上，就是那一天半夜，你就会听到骨头这样滋嘎嘎在响，然后这天就焊回来。这是中国的跌打损伤药的一个很强的东西。 对， 对他们说以后再切开来看，会看到骨头的断口是一圈铜焊起来的。可以吃的打钢筋啊，真的。所以这是很厉害。当然，其实焊骨法你不要听着觉得奇怪哦，就是我们中国还有另外一路更强，叫做跳骨法，用那个有一种词叫做脆舌，有的人写清脆的脆，有的人写香脆的脆，就是脆舌跟那个马钱子一起用的时候，那个是这样的，就是粉，就是膝盖整颗打碎成16片碎骨头，已经医学无法拼合的，用那个可以拼回来。那如果你骨头接歪的，吃了跳骨药的话，你的肌肉会自动的不由自主的拼命抽动，然后把那个断掉接错骨头抽断，然后再重新连对。啊，那那个是，就是江湖里面现在就是骨头科的药，对，武侠小说啊。那我只是要说，因为蔗虫是一个去瘀的同时把你断掉的组织重新连回来的药啊。那所以呢，产后要下淤血，你只能这样子开。啊，就是淤血冲下来就要把它粘回来，它是做成药丸啊，然后再把那个药，那那个药丸也不是那么小颗，是比较大坨的药丸啊，然后先做成药丸，让它药性变温和了，然后再用水把药丸煮化，然后再喝啊，就是知道一下了啊，希望是不要用到。那介绍了蔗虫，我们这大黄蔗虫丸才能够少介绍几味药啊，因为刚刚水师讲了。盲虫讲了，蔗虫讲了，那这个大黄蔗虫丸，因为那个生源药局啊，我们同学去买哦，熬了它好多年，已经千锤百炼，像他们会做了，所以我已经不用招单了，就说我要大黄蔗虫丸，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大黄蔗虫丸，从前我要配的时候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里面最不值钱、最贱的一味药奇草，台湾买不到，那个时候买不到，后来药局为我们搞反了，买到了。啊，就是，奇草是什么呢？是金龟子的幼虫，很肥哦，比毛毛虫肥，白白的、圆圆滚滚的一个东西。那，我觉得我从前啊，要弄到奇草是去那个，你知道有些昆虫店，就是让小孩子买一个昆虫回家， 观察生长日记的那个，我叫他卖金龟子的幼虫给我，那卖我好贵哦，一只50块还多少钱在卖我？那其实但是这个东西在那个树里种树的那种农家啊，根本是从树底下挖出来一堆放在那边，就整把烧又把火烧掉的害虫而已。很便宜的东西，可是我那种买贵的药品，它就配得出来了。那这个奇槽的药性呢，又比这个那些虫啊还要管。奇槽的药性是，请你滚回。这个虫哈、啊，是一个怪东西，就是金龟子的幼虫啊。像那个，从前我在宠物店买奇槽的时候，那老板娘问说，这个东西啊，跟别的虫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就知道啊，他用背走路啊。他说怎么晓得？我说中药书都这样讲，就奇槽以背行，就是一般毛毛虫对不对？伸个几只脚是要用来扒东西的，对不对？它伸几只脚啊，是像婴儿一样朝天挥动用的。它平常爬是用背在爬，哎，仰着天的。也就是这个东西啊，它的，我们随便讲一些童话故事啊，它的对它来讲，地心引力不是在地球，是在天上。就是这个东西，它有一种好像随时想要回老家的那种感觉。就他的我的故乡不是地球，我的故乡在大宇宙的另外一端，就是那样子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你如果要说童话象征物的话，就比如说什么埃及人哈，说死了人的地方都要刻什么金龟子的图样嘛，对不对？就是因为金龟子据说就是在生物里面是一个最喜欢回老家的虫，所以那些孤魂野鬼要跟着他才能回去的地方之类的啊，就是这是童话故事，不属于中药。就是这种生物啊，不是很多吧？像金鱼里面有一种金鱼叫做蓝瘦，没有背鳍，那个圆滚滚的很可爱的金鱼。那个蓝瘦金鱼，它那个不需要生病的，它看你这个主人不顺眼，立马就往生了。就是很奇怪，就有一些动物就是很喜欢灵魂离体的。就看你有点讨厌，他不生病就翻过来就死了。这个好，那个奇槽它的药性就是哈，你外面有什么风邪进来哈，有什么瘀住的地方，那用了奇槽，它化瘀的同时会把那个钻进来的邪气沿着原路逼回去，哪里进来从哪里出去。所以奇槽单用的特效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啊，这个人他正在发什么 ABC 型肝炎啊，那肝炎发到肝肿大、脾肿大了，那你就拿奇槽烘干磨成粉，装在胶囊里面，每天喂它吃3颗5颗。那本身它化瘀的药性会让那个肝脾肿大软下来、停下来。然后呢，用奇槽化瘀血的，就是化了瘀血之后，通常这个人会汗解，就是那个造成淤血的那个邪气，它会把它推出去，就请你回来。这样的一个药，就是把一些身体里面，因为大黄豆丸是治肝血痨，就这个人呢，五劳七伤之后，身上被淤血淤住了，然后他的身体已经变直了。那奇槽本身是有那种扭转那个变直的那个路，已经变掉的那个路的那个效果，所以这个方剂就很了不起，就是水治盲虫，奇槽蛰虫，四虫齐全。这个如果要治肝硬化的话，要加一虫。啊，肝硬化腹水的话，还有一种好用，就是肝硬化如果到了腹水的时候，有一种虫叫做蝼蛄，你知道吧？就是你抓蟋蟀的时候，都不小心会抓到一个比蟋蟀头很多的虫。那个抓蟋蟀的地方，如果地上有一个坑，对不对？你就倒水进去就会爬出来的。那个蝼蛄就很喜欢人家，很讨厌人家在里面乱倒水的一个虫嘛，对不对？那很讨厌人家乱倒水的虫，你土狗。然后呢，那你把这个很讨厌在它洞里面倒水的虫哈，晒干了装在胶囊里面，每天吞几颗啊，那你那个肝硬化那个腹水的水，它就会讨厌，就会推掉。真的、啊？那你就吃啊，就肝硬化，肝硬化本身还是大黄豆丸那个方好，但是有腹水的话，你用那个蝼蛄啊，烘干了磨粉好。当然你整个人已经虚到肾脏功能烂，那当然什么真武汤啊，加什么。黄芪啊、糯米啊之类的啊，就是通虚。那这个大黄蛰虫丸哈，是 拉里拉扎的各种内伤，造成你的身上的组织或者脏器里面的微血管淤住了，就是淤血淤到微血管。那淤血淤到微血管，那你说受什么内伤哈？就是受什么内伤？比如说小媳妇被婆婆欺负啦，那气到啊就卡到哪里啦？那当然最常我在我的职业范围里面最常遇到该血牢的什么？漫画家啦，两天后要结稿啦，一熬夜猛熬四天半啦，这些那种，那血就干掉了。那这个，那这种产生肝血牢的病啊，它的伤痛型血的特征叫做两目暗黑、肌肤甲错。这个两目暗黑哈、啊，就是说，他的眼睛呢还是有瞳孔，还是有眼白。可是你愣一看哦，你会觉得这个人的瞳孔眼白上面好像被贴了一个30%的网点纸的感觉，叫做有画黑线。30%的网点纸听得懂吗？就是色度上比较有一种暗暗的感觉。那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这个人的身上啊、哦、会起皮屑。严重的就是牛皮癣，牛皮癣，因为我不是说大黄色铜丸一定可以医牛皮癣，可是医牛皮癣一定要用大黄色铜丸，因为你长牛皮癣的人哈，那个癣的那一块下面的微血管，因为它那个变质的肉哈已经塞到了，你如果不把那些微血管溶到通的话，那牛皮癣怎么治都是治标不治的，就是因为它就是那个底下已经，因为你知道牛皮癣或者是硬皮病什么的，那个皮肤已经变质到那里面血管都已经被塞死了，那你如果不把那些血管打通，那新的肉也长不怪的。好，所以就是说牛皮癣不是这个方一定可以医，但是一定要用这个方，只是非常讨厌的就是牛皮癣用这个方多久会有效？3个月，你要吃3个月才觉得说啊，我用吃错药或吃到假药了，就是。所以我说，如果你用大黄色酮的话，它不要一次只吃3-5颗啦，你能吃多就尽量吃多，把疗程尽量压短一点，只要不拉肚子为范围就可以。好，那这些大黄啊、黄芩就是清热的啊，其他的有些药就是知道一下，这个桃仁、杏仁都是顺气顺血的。好，那地黄。当然也要补一点血，就是人如果整个人都淤住的话啊，其实都好难补的，你们能够理解吧？就整个人卡到的时候最难补，那尤其是那种淤到你的内脏里面，就是比如说你的肝脏有一块已经淤到它没什么功能了，或者是什么脾脏或哪里少，已经淤到有点功能不足了，那这个时候必须用大黄色铜丸呢慢慢的把它的这个淤化开，这个营养啊补药啊才能进去，但它这个药不要急，就是吃一吃你就要想说我3个月时间慢慢给它化，因为急了也不好，因为你化掉淤血那个部分哦，它就好像是饿了很久的灾民一样，它会吃掉你身体很多的营养，所以你要就给它一点时间，你一下化太多的人会整个虚到受不了这样子。那这个瘀住的状况呢，有一种症状我们是中医俗称叫做神仙病，是当一个人哦内脏这里都瘀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呈现一个状况，每餐饭别人需要吃一碗，他爬个差不多1/3碗够了，超过，其实他食量或者睡觉的量都比正常人要少，可是他好像还是像一般人一样，这种人有可能是就是他的生命那个整个的那个运作就比较慢，就说可能别的女生说不定52岁就更年期了，哎，她可以拖到59岁更年期还没来，就整个生命步调变慢了，那吃的很少，就量极端少，可是人燥火为特征，那叫神仙病啊，这是肝血牢，就看起来可能刚刚塞到了，所以就用不到了。那这个还有就是淤血的人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交结病，就是你看着农历的那个24节气，就是明显的人是一年之中每一个节气要换过来的时候他就全身不舒服一下，那不明显的话一年换的时候人不舒服，那也是有瘀燥，然后那个人气血转不过来， 不能跟着那个宇宙的变化一起变化的。那然后再来就是这肝硬化，那看都看得到嘛，那个肝已经淤掉了嘛，那再来就用嘛，是不是？那这个肝硬化，因为很多肝硬化不是什么肝炎放太久硬掉吗？那这时候你会觉得，哎，放奇桃生它那个肝，因为把那个肝炎的那个病气抽出去，请他回老家。那这个补，它的这个补的效果啊，很关键到肝漆这味药。肝漆就是漆树啊，割下来的那个漆啊，干了之后再炒一炒，让它毒性少一点的东西。那肝漆这个药啊，是一个我们中医讲它的话叫做非补药，就是它呀，把你那个淤，肝漆本身也是化淤血的药啊。可是呢，它在化掉淤血的时候，它会让你被化掉淤血的那个空掉的地方有一股很强的，应该说吸力还是粘着力啊，就是很用力的把其他的补药跟气血拉过来，这个洞把它塞起来，就它会让那个需要补的地方形成一种，就是经过的营养或者气血，它全部都像那个青蛙吐舌头把苍蝇抓回来一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硬把补药的药性拽进来的一个药。那是化瘀的同时，所以呢，肝漆剂非常难得的，就是中国方，因为也不是随便讲的，是有我看到同事有人有需要，因为像我最近看得到的，好像已经有好几个例子是，有些人，有些班上同学还有外面的人哈，他有很强烈的那个麻黄不耐受体质，那这个麻黄不耐受体质呢？比如说像张启轩小助教，他什么小时候什么气喘还过敏啊，医生给他开了吃多久小青龙汤，就天天在吃麻黄，每天小孩骨髓被掏空了。你像骨髓掏空的话，个性上就会比较失智啊。那如果是那还有就是有些像赵嘉文，我也觉得你是麻黄不耐受体质。那那个的话，一般的情况可能是那个小时候生病感冒啊，就是小时候到青少年时期。你在西医院医生的抗生素开重，就是当骨髓最凶的什么四环霉素还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抗生素你吃过几次以后骨髓就伤到了，然后一辈子就是麻黄不耐受体质。麻黄就是心悸，就发喘，就狂汗，那平常的话就是都是血虚嘛，就一熬夜就头痛的，就是骨髓被伤到的那种血虚体质，稍微熬夜就头痛这样子。那这种体质的话呢，要补骨髓，那要能够把补药像地黄本身就补骨髓，但它硬要拉进骨髓，那还是肝漆剂好用。所以这个益多散啊，就是肝漆生地黄，那你直接打粉用九寸就好，也不用九泡烘干了。那桂心你要高档的话，可以用好肉桂，甚至写个比例，炙甘草汤。那这些加到一起呢，打成粉哈、啊，那用这个就每餐饭后。挖6公克用酒吞，如果你们有在喝天门冬酒，就用天门冬酒吞。那天门冬酒是强骨髓的，《神农本草经》里面强骨髓的药，天门冬啦、甘漆啦、芝麻啦这些东西。那我今天说你要加味，也可以加芝麻、绿竹、黄芩是怎么样？是因为我觉得漆树的药性还有另外一个传说中的方，就是相传华佗的徒弟樊阿哈、哦、活了200岁。他吃了一种药叫做青莲散，是漆树的叶加一种叫青莲的东西。可是青莲是什么？后来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黄金，有人说是玉竹，有人说是芝麻。那反正找好消化的人都加了，就是把那个漆叶青莲散的那个药性也混进去一点外挂。那这个药你也不要说以为说吃一天两天很了不起哦，就是一吃也是慢慢来了，你一吃也是半年了。但是可能你这样吃了半年之后，你会变得比较不是那么严重的麻黄不耐受体质，就骨髓就开始补回来了。因为要补进骨髓，能够用的药真的不多。那漆算是很强的一味。那对于这个益多散本身哦，那个是中国的方书已经失传了，日本那边的那个收集隋唐时代的方子里面的那个一心方里面的一则。说是好像是什么陆燕方，一心方里面的内则的文字啊、哦，根本不是像医书的文字，而是好像是唐朝以前的时代的那个苹果日报还是 《一周刊》里面剪下来的内容，就里面是一则丑闻，就它里面是讲说，一开始就是说这个臣妾死罪啊，就是有一个太太在跟皇帝说，我犯了错了啊，那我知道你要砍我，但是我送你一个这个错误里面的正确的东西，那希望你能饶我一命之类的，就是一个犯了罪的女人掏出这个方想要减刑啊。那这个女人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女人呢，她50岁，她先生差不多80岁，那她先生呢80岁了，很虚弱，所以配了这么一帖壮阳药啊，想要能够继续生龙活虎，就药还没有配好，她先生已经挂了，那就家里面放着一包壮阳药，然后他就觉得闲着也是闲的，刚好他们家的女佣人的这个先生叫做义多啊，已经快要七十了，就是老眼昏花，头发白腰弯，走不动路。他看说，哎，反正我们家老爷死了，那我们家的佣人这个长工这么可怜，就赏给他吃吧。结果呢，这个义多吃了之后，脚直腰直啊，然后呢，头发从白反黑啊，然后什么目光炯炯之类的。然后呢，过了不久，我跟你讲，寡妇最怕被这个婢女啊教坏事情。那他那个义多的那个太太，就是他的女佣啊，她就来跟他讲说。太太啊，这个我干嘛这样的忠实呈现古代的这个绯闻，好无聊，但我要赶下课。他说，太太啊，其实我们家老公最近是脱胎换骨，非常好用，反正老爷死了嘛，我跟你情同姐妹，我老公借你用，然后就吃好稻香爆香，那个婢女就把义多介绍给这个太太，然后这太太就跟那个义多胡天胡地啊，这太太50岁左右嘛，又生了两个小孩，然后生到这丑闻遮不住了，他就要杀人灭口，然后就把义多打死，来保存他的这个名节，就奸夫不能活，怕他出去乱讲话。那打死义多之后，发现他的断掉的腿啊，里面骨髓充满流出，他说真是太补骨髓了，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说唐朝以前的哪一代的超级丑闻呢，变出来一个神秘的方，那中国方书也没有，日本那边捡到八卦报这样子。啊，就是，但我觉得可以用，因为以药物结构来讲的确是好，那用酒春的话也不会太寒，然后这里是介绍肝气的药性而已啦，就是还有酒春，这个地黄啊，生地黄打粉哦，你不用酒春还是会有一点寒的。烈酒、葡萄酒都可以，高卡可以。汤煮最近临床用的医生比较喜欢用汤煮，那就改用汤煮。汤煮我到现在还没有正式介绍，就同样是脾胃作用的这个煮哈，白煮比较像是补强脾胃吸收营养的功能，不要乱讲，就白术比较补这个肠胃道的黏膜了。那肺阳的话，就黄芪、建中黄芪去长那个烂掉的黏膜啊，就是黄芪比较。汤竹的话，一般来讲我们用是比较祛湿。那如果你白术用很重剂量下去的话，它的药性会凝结在带脉这一块，所以我们说利腰起间邪嘛啊，转带脉是白。汤竹完全不会凝结在带脉这一块。汤竹是会往头上发的，所以你如果什么鼻子过敏什么的，汤竹还可以稍微往外发，就汤竹。那汤竹我们主要是祛湿跟祛邪的药。那这个祛湿，如果你当然风湿病哈，主要是在用麻黄的时候，白竹、汤竹都可以，因为力道是在麻黄。但是你平常脾胃太湿，像汤竹剂的代表就是平胃散啦。汤竹厚朴陈皮甘草，就是当你这个脾胃太湿，胃口不开，或者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有一点小食物中毒的时候，那汤竹破湿破邪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那汤竹剂的这个平胃散，又要讲很无聊的故事了啊，就是中国古时候的女鬼啊，就是什么宁采臣搞上了聂小倩之类的故事哈。那这个女鬼有一天要投胎啦，就说不好意思哦，我污染了你那么久啊，就是你身上已经沾满鬼气了，我一走你恐怕就要病发而亡了，所以夫君保重，请每天一包平胃散吃300天，散我的鬼气。然后那个 女鬼走了以后，那个书生就开始拉肚子啊，然后呢就开始每天一帖平胃散，连吃300天，把鬼气散掉才保住一命，就是这样子一个破邪的破邪气的方子啊。那当然中国历代这种笔记杂记类的书，对不对？好像从好早宋朝还什么朝的女鬼开始，就各种不同朝代的女鬼故事啊，就都是要老公吃平胃散保养啊，就是等于是历代女鬼代代相传的这个保护老公的药方啊，啊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当然这个有一种中国古代有一种很偏门的怪病哈，就说这个人会吐黑水，那也是平胃散要连吃300天。那后来在近代的时候又出现这个吐黑水的案例哈，那个医院一验，那个人消化道其实都已经长了很多癌了。就是那个消化道的癌，如果是以吐黑水为主的话，那你要吃平胃散，要吃300帖才能把那个邪气散完，就是差不多这样的。那还有像是那个宋朝的许大学士许淑维啊，他是有一个毛病，就是他从前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喝酒还是喝饮料哈，喝饱了之后呢，就在书桌上侧睡，侧这边好像。然后他久了之后啊，他发现他的身体这个地方多了一坨东西，他觉得好像是每次喝的东西就这样倒过来睡，那个喝的那个冷水慢慢推挤压出一坨东西。那他也是拿生的苍竹去磨粉跟油麻的，现在临床的有效方是用苍竹而不是用白竹，那我们就用苍竹好了啊。那在这样子的话，大黄色读完这样看看啊、哦，我想同学也可以理解。那至于气，我们就不换算了，反正都交给药局了。那药局已经被我们训练的很好了。啊、哦，我在想说，或许也有同学会想要团购，他们是不是有现货还不用团购？说的话还是要团购一下。你刚才讲现货加团购打个折扣，啊、哦，就是因为。去生源配药是以您去杀价嘛，拿的时候就要起宣大清理，要废炙甘草，配炙甘草你一桶酒还要拎过去给他撑了，拉低一点啊。那就是因为这次团购，因为如果你一次只喝3颗5颗的话，一罐可以吃好像1-2个月吧。可是我就比如说那个 喝到以不拉肚子为主， 对对对。那比如说像有一些偶尔会有这样的 case， 就是知道可以一定用大黄色头丸，就比如说这个人他的牛皮癣，他是动了一次手术之后开始长的，那就散掉淤在附近，所以才长这样子。那当然，牛皮癣的话，它本身还有别的药要用的啊，只是这个药其实用不到，因为像你给我看你身上那个癣，那个底下已经血管已经不通了，那那样的情况要用那个还有牛皮癣的药啊，所以同学有曾经递过单子来问牛皮癣，可是我不太敢回答，因为牛皮癣有好几块东西要拼在一起才能医啊。虽然不是什么大病，可是他的热情哦，来得快，去得也快啊，就是很快就会被其他药串掉。你不久听到我讲肾气丸，就哦，好像听起来肾气丸更好，就移情别恋。然后你们家就一大堆药的冤魂在那边发霉，在那边哭泣，因为这个药很昏呢，你看得出来很昏吧？就是。一大堆肉类东西啊，所以放在那边几个月不吃就没掉啊。啊，所以你买回去一定要用干燥剂好好保存，不要像我这样子。我当年啊，到宠物店去买奇草，自己在家里面用开水烫死，这么残忍的做出来卖给学生，一包一包都没掉，我不知道自己在造什么孽。要同时吃，哎，1天3次啊。你要一次也可以啊，就吃久一点吧，3个月变9个月也可以。看吧，大家都是这种感觉。助教，我都是啊。我觉得我们已经快要被自己吃的药毒死了，因为都在吃药不吃饭了。考倒我了，因为我好像曾经认识过一个神仙病的人。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他吃的少，他气血不通，他很容易筋骨酸痛或怎么样，就他有很多气血不通来的不舒服的症状，就不是只是吃的少而已啦。 他 就 是神仙给他不舒服。 哎，对。有没有同学这个自己在家吃药遇到的问题？太复杂的时间不够了，简单一点的。你们谁有什么回家吃的羊和汤没有？有没有人？还没啊？对哦，对了，我刚刚说底当汤治疗金痹啊。 就是月经，你知道月经来之前它会有那个，就是乳房应该会有点感觉之类的吧，对不对？就是说那个感觉都有了，可是你月经下不来，这种情况才用底当汤啊。那如果有的人是那个根本上是有气血不通的问题，就是月经根本不来的，不是卡到的，那就不是用底当汤。而且底当汤治金币也未免太猛了，就是我觉得月经出不来的那种病啊，最轻的方的话就是二两山楂一两红糖煮水喝吧。就山楂本身是化肉的，就是它塞到的地方，如果用山楂红糖煮水能够解决的话，你也不必用到底当汤了。好，哎，就是皮肤啊，看起来像是乌龟壳或者那种硬皮啊，起血血，或者是类似。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有一个患者啊，他是身上很会起白血血，皮肤会硬掉掉渣渣的那种，那通常你在治疗的时候都会要想到要不要用大黄色虫丸，就是皮下那一层微血管的淤血，你不用这个没办法，你其他的药过不去，它能够挖得很细，这样那不一定，没有以这个硬皮皮血为主的啊，不一定，有的有挂到，有的没有，就是有的异位性皮肤，像小芳那种就没有。哎，小芳助教啊，上次我教说那个日本的那个什么治头疮一方治异位性皮肤炎，你有没有玩过？没有哈，那还没有人。有的人的异位性皮肤炎哈，他的皮肤炎的感觉，那个皮肤还好不到这里。 干癣症， 干癣症比较会刮到，因为他那个就是那个的长癣长炎的地方，那个肉已经有硬的那种感觉。对，大黄热虫丸你们要团购现在就登记一下，因为也不知道人家做多久，你知道，今天买了下礼拜有没有到货，来了。